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And of course, you should consider this a new stage. 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stage 本来是舞台。舞台呢在这个地方呢是阶段。因为从 lesson 81开始起，我们就会加呢所谓的一些比较难的，你应当要懂的，也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语法的元素在里头。所以你们慢慢的介绍，我们刚开始介绍的时候呢，在第二课的时候，也就是下一课的时候，就会应用到这样的一个句型。每次介绍一点点，那么下一课就会应用到这样的句型，就是现学现卖，让你不知不觉中从不懂语法的却很轻松的学会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句子结构，你终身不会忘掉。所以跟着我们充满着信心一起来这样学。好，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名词从句。一听到这个名词从句，一个头就是两大。可是我这边写得很清楚，名词从句就是有句子或者是问句变成的名词词组，一共有三种。我们今天呢先介绍第一种，就是句子变成名词从句。来，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句子呢？一开头就是大写的字母形成了一个单词当主语，后头呢管你有什么样的动词，句尾有一个句点的就叫做句子。你看 David doesn't study， 戴维不念书，后头有没有句点？有。 David 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它是一个某人所专有的一个姓名，所以 David doesn't study period， 这个句点叫 period period， 也就是一个句点在那边，它就是句子。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变成名词从句，那就是非常简单，在这个句子前面加一个 that， 小写的 that， that David doesn't study， 后头的句点就不见了。那么这个 that 后头里面那个 David 非要大写不可，因为 David 是一个人的名字，人的名字不管是句首句中句尾都要大写的。可是你看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是 David， 就是大卫不念书，后头没有句点，还是整个名词从句啊，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句子变成的名词。永远记住，名词从句就是句子变成的名词词组，词组就是两个以上的字啊，它们集合在一起就叫做词组。来，第一个例子不够的，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现在句子是这样说，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这刚好是老外的格言，也就是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为上策。这个时候 Honesty 是在句首，所以要大写 H 要大写，句尾打个句点，因为这里头有主语 Honesty， 动词是 is， 后头有 the best policy， 我们叫做主语补主语。先不要管这些词类，你先了解这是句子，你也会写这个句子。比如说 He is a good boy， 打句点 He 大写，你也会写句子。那现在你就知道它也可以变成名词从句，名词从句再说一遍就是句子变成了名词。那你前面加个 that 就好了，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Honesty 因为退居到第二个字，所以它就要变成小写了。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后头就没有句点了，因为它是整个句子变成了名词了。所以以上名词从句之前均冠以连词 that， 这个叫做连词。那你也不要记它，就是冠上面一个 that， 那么之后的句号都删除了，此时这个名词从句就视作一个单数的名词。换言之，名词从句就是由句子变成的名词，它跟名词一样，在句中它可以当主语，可以当动词的宾语，或者是放在 be 动词后头做补足语。看当主语的，我们用普通句子来讲说吧， John is a handsome boy， 约翰是一个潇洒的男孩， John 就是主语。现在我们把这个 that 引导的从句也可以放在所谓的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当主语。你看中文是这么说的，大卫不读书令他父亲生气，这个句子呢主语就是大卫不读书这件事情。很多人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他就直接讲 David doesn't study makes his father angry，他就写了这样的句子，那就不对哦。因为你用 David doesn't study 一开头就是有主语的话，或者就要打句点了。那你整个句子要变成两个句子， David doesn't study 句点， It makes his father angry， 这个 It 就是一个带前面那个句子，这一点令他爸爸生气。现在我们不谈的是单句了，我就可以把这个句子变成名词从句，就是前面加一个 that， 由于它的句首，所以这个 that 叫大写。 That David doesn't study， That David 不读书这件事当主语，视为单数，所以后头 make 就要加了 s， makes his father angry， 令他的父亲非常的生气。 makes我们叫做不完全及物动词，不要怕，以后我都来教，现在不讲，不要讲多。 His father 是他的宾语， angry 就是这宾语的补足语，使他的爸爸怎么样，意思没有完全补足他的意思，我们用了一个形容词叫补足语，使他爸爸生气。好，你不要被这些语法的概念给呢框住了啊！我现在当然不得不用语法这个概念，但是您只要听得懂啊，听不懂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个 that 引导的从句它视作一个名词，现在在句中当主词。所以大卫不读书令他父亲生气， That David doesn't study makes his father angry，那个 that 是非要不可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B 宾语。你看这个句子是这样， I believe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我相信，相信就是一个动词，相信什么事实呢，就是诚实是上策这件事。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加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也就是句子变成了名词，就是就相当于 I believe you 一样的概念，我相信你， you 就是作为宾语。现在我们只不过是用了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也就是句子变成了名词，做 believe 的宾语。那你说我记不起来耶，不要，不要这样害怕，因为我们中文怎么说英文就怎么说。我相信他是好人，你会不会讲 I believe that he is nice， 你加个 that 他就变成了名词从句，就可以作为 believe 他的宾语了。我知道他很潇洒， I know that he is handsome， 所以中文跟英文很多部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 被浇过头了，让你头昏了。所以你要有个概念，中文怎么说英文就怎么讲，这样就明白了嘛。好了，接着我们再看 C。 他说啊，这个名词从句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也可以在 be 动词之后呢，就是 is 啦 am 啦 are 啦等等这些 be 动词之后做主语的补足语啊，也是做补足语。你看 My firm belief is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我坚定的信念， firm 就是坚定的信念，就是我坚定的信念就是什么呢？诚实是上策。 is 后头放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就等于一个名词做它的补足语。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下这一页就我们就发觉就完了。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啊，那么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及时的把它变一下。我现在把主语啊改变一下好不好？约翰很潇洒是事实。来 John， 你先练习对字。 John is handsome， H-A-N-D-S-O-M-E， 是事实。 is true 就是事实，是真的， T-R-U-E。 但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John is handsome 就要打句点了，你就没办法当主语，怎么办呢？就把句子变成名词，你就前面加个 that， 叫做名词从句。 That John is handsome is true。 当你这样跟老外讲或这样写出来的时候，老外说你很有语法的概念啊，你讲的英文就是跟我们讲的一样。That John is handsome is true， 一样嘛。我相信约翰很潇洒， I believe that John is handsome。 我的信念是约翰很潇洒，约翰是很诚实，你可以这样讲。 My firm belief is that John is honest。 你把 honesty 改成形容词， H-O-N-E-S-T honest。 好，这样子你就可以学到了最基本的一些语法概念。今天不能讲多，讲多的时候你会糊涂的。好，我们今天就讲这边。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名词从句。一听到这个名词从句，一个头就是两个大。可是我这边写得很清楚，名词从句就是由句子或者是问句变成的名词词组，一共有三种。我们今天呢先介绍第一种，就是句子变成名词从句。来，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句子呢？一开头就是大写的字母形成了一个单词当主语，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talk that'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从雅思听力中选的一个听力的练习。那么这个听力练习里边呢，其实是市政议题。The topic i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traffic system in a town.那就是改善交通的一些个会议，还有一些个那我们在听这一部分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呢是 virtual 的。 virtual 这个词呢就是美德这个意思。 那其实 virtual 还有别的意思， 比如说 virtual reality， 那就是虚拟现实。那么 virtually V-I-R-T-U-A-L-L-Y 是一个副词，它的含义就是 almost， 几乎。好，那么在课文中呢，他会说 buses linked virtually every part of the town， 公交车连接了几乎城市的各个角落，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有公交车， virtually， 几乎。第二个生词是 fare， F-A-R-E， 这个 fare 你觉得是啥意思？如果说是谈到这个交通里边用到的 fare， 那可能是费用。 对了，就是公交车的票的票价，船也是 boat fare。 你比如说像有的城市它是有这个渡船摆渡，那这个船所收的费用也叫 fare， F-A-R-E。 那出租车呢， taxi fare 也是可以用，出租车的这个费用也用 fare 这个词。 对， 它主要是就是交通工具所使用的钱，所花的这个支出的这个钱。好，第三个呢叫做 on a trial basis， on a 什么什么 basis， 就是以什么什么样的基础和形式。 trial 是试用， T-R-I-A-L， 那么在试用的基础上，也就是目前处于试用阶段，你就可以用 on a trial basis。好，接下来呢就谈到交通，也要谈到行人。英文行人怎么说呢？叫 pedestrian， P-E-D-E-S-T-R-I-A-N， pedestrian， 行人的意思。好，接下来呢这个市政所谈论的规划的这些事情，那么市政呢这个委员会叫 council， C-O-U-N-C-I-L， council，它是指这一个管理的一个团体有多少人，比如说分管像城市娱乐设施建设的，比如说公共的游泳池社区的健身中心这个也是 City Council。 那么也有分管教育的等等，总共这些人的所有的职能聚成一个管理机构叫 Council。 好，再接下来呢停车场叫 car parks， 我们学过好多跟停车场有关的词，比如说 parking lot， 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地的停车场。比如说 a shopping mall should offer a large car park， 应该在这个购物场所呢，其实是应该提供非常大的宽敞的停车空间，停车场 car park。 那么 parking lot 也可以跟 car parks 互换使用。这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部分的音频听力。 You will hear a talk given by a woman called Shona Ferguson about changes in a town called Barford. First of all, let me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 this public meeting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our town. Our first speaker is Shona Ferguson from Barford Town Council. Shona. Thank you. First, I'll briefly give you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n I'll be asking you for your commen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town. Well, as you don't need me to tell you, Barford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50 years. These are some of the main changes. 50 years ago, buses linked virtually every part of the town 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Most people used them frequently, but not now, because the bus companies concentrate on just the routes that attract most passengers. So parts of the town are no longer served by buses. Even replacing old, uncomfortable buses with smart new ones has had little impact on passenger numbers. It's sometimes said that bus fares are too high, but in relation to average incomes, fares are not much higher than they were 50 years ago. Changes in the road network are affecting the town. The centre was recently closed to traffic on a trial basis, making it much safer for pedestrians. The impact of this is being measured. The new cycle paths separating bikes from cars in most main roads are being used far more than was expected, reducing traffic and improving air quality. And although the council's attempts to have a bypass constructed have failed, we haven't given up hope of persuading the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mind. Shopping in the town centre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Many of us can remember when the town was crowded with people going shopping. Numbers have been falling for several years, despite efforts to attract shoppers, for instance by opening new car parks. Some people combine shopping with visits to the town's restaurants and cafes. Most shops are small, independent stores, which is good, but many people prefer to use supermarkets and department stores in nearby large towns, as there are so few well-known chain stores here. Turning now to medical facilities. The town is served by family doctors in several medical practices, fewer than 50 years ago, but each catering for far more patients. Our hospital closed 15 years ago, which means journeys to other towns are unavoida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ore dentists than there used to be. Employment patterns have changed along with almost everything else. The number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has increased, making that the main employment sector. Services such as website design and accountancy have grown in importance, and surprisingly perhaps, manufacturing hasn't seen the decline that has affected it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把今天的雅思听力素材给听完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具体内容。 好, first of all, let me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 this public meeting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our town. 我觉得这个开头呢特别好。他说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赏光出席这次公开会议来商讨小镇未来的发展。这个 first of all, let me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 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句型大家直接可以记下来。 对，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用在 开场白、 开场白里面的一句话啊。 没错。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干嘛干嘛。 Right. 好, our first speaker